弟兄姐妹平安，很高兴看到老朋友新面孔。今天你们本来是交换讲台，我今天本来应该是在永和的福和堂讲道，但是福和堂的传道人这个礼拜赖传道这礼拜刚好确诊，所以今天你们就我在这里。也请大家持续为赖传道祷告。他打了三剂疫苗，所以听说他的症状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轻微。OK， 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七章，请你翻开你的圣经，马可福音第七章。其实我会念两段经文，我从十七节开始念。OK， 请听上帝的话语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，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？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，只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。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毁谤，这怎么？谤毒，对不起，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，且能污秽人。二十四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。当下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。这妇人是希腊人，属叙利腓尼基族，她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她的女儿。耶稣对她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回答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。耶稣对他说，因这句话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他就回家去见小孩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第二段经文是这段经文的平行经文，在马太福音十五章，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，由我来念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，耶稣离开那里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着着甚苦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前进来求他说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那妇人来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他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妇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。从那时起，他女儿就好了。平人，如果你不能安静，你就到后面去。你听到了，我要你安静。OK， 好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。你不仅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你更赐给我们很难懂也很难听的话语，好让我们明白认知自己的智慧有限，好叫我们到你面前求怜悯。天父，求你顾念我们，我们的本性不爱真理，就求你的圣灵赐给我们那可听的耳朵，以至于我们所听到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道带来的不是审判，而是拯救。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二十四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推罗西顿靠海，距离耶稣当时所在的地方约56公里，大概是两天步行的路程。圣经里面很有趣，三个最有名或最恶名昭彰的女人都是来自推罗西顿， 一个是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，另外一位是收留先知以利亚的西顿的撒勒法寡妇，第三位则是今天我们经文中的女主角，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。有趣的是，在这之前，耶稣曾经对自己家乡拿撒勒人说，当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3年零6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，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人那里去，反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所以耶稣是提醒他自己家乡人，犹太人曾经撇弃上帝的恩典，恩典就临到外邦人身上，就是西顿撒勒法的寡妇身上。耶稣言下之意就是，你们厌弃我，就是厌弃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就要临到别人的身上。当然我们知道，他家乡的人听到耶稣讲这话就怒气满胸，起来撵他出城，要把他推下山崖。哇，有趣的是，后来耶稣他自己也真的来到了推罗西顿一带。推罗西顿一带是外邦人的地区。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历史学家说，推罗与我们犹太人有，我们之间有最深的仇恨，他是我们最仇恨最深的敌人。我们并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往那里去，但是他明显想去一个没有人认得出他的地方。他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。其实这一节是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基督论的重点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，但是就连他的意愿都不见得成就。这是说耶稣不见得事先知道父差遣他去推罗的用意。在上一段耶稣讨论洁净与污秽，他说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他现在却来到一个污秽不洁净的外邦人的地区。25节，当下有一个妇人，他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，听见耶稣的事就来匍匐在他脚前。这妇人是希腊人，希腊人在新约里面通常就代表外邦人的意思，属叙利腓尼基族。他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他的女儿。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这女人是不洁净污秽的人，她不应该接近耶稣。她不仅是一个女人，她是一个外邦的女人，她是推罗西顿一带的女人，而且她的女儿被污鬼附着。她俯伏在耶稣脚前，表示她是跟着耶稣进入这个人的家，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。那家的人和门徒们心中会发问，这个外邦的女人怎么能够进入犹太人的家，从外面进来的怎么能够不污秽人呢？也难怪门徒们请耶稣打发他走。马太在平行经文记载，这个妇人跟在耶稣后面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。门徒们要求耶稣要回应这女人，耶稣却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这意思是他不是为这女人来的，意思是这女人不是他的羊。耶稣显然并没有要来推罗传福音或寻找他迷失的羊。这也很有趣，因为我们的主他熟悉旧约的经文，他明白上帝的救恩要临到万国。以赛亚他写，有一个耶和华的仆人，你做我的仆人，使雅各各支派复兴，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，尚为小事。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我们的主当然知道这是指着他说的。然而耶稣也明白上帝的救恩是有先后之分的， 就如保罗所说，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，叫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耶稣曾经对另外一个女人说，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犹太人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这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马可说，这女人听见耶稣的事，什么事？或许这女人听到耶稣行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，或许有人在推罗和西顿传扬耶稣的事，因为之前就有从推罗和西顿来的人跟从耶稣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匍匐在他脚前，他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他的女儿。耶稣对他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我曾经和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读这段经文。I don't know,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人，我猜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主说这句话。这位朋友他读了之后很激动，他说，哦，耶稣这样子不对哦。他怎么能够叫人家狗？其实这位完全没有接触过福音的朋友，他的反应和许多某些学者的反应是一致的。有学者注释说，耶稣在此非常的无理，他说了一句很荒唐的话，他表达的是最糟糕的沙文主义。如果你也这么想，其实这是情有可原。你不会叫一个人狗，如果你叫一个人狗，会带来不好的后果。但是基督徒通常不会这么想，就算你想你也不会说出来，因为我们往往不如未信主的朋友们那么的敏锐，我们连想都不想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听到我们的主在说什么。主耶稣他讲了很多难听的话，我们基督徒，老基督徒，我们却发展出一种防卫机制，就是难听的话一句也不可入耳。但是我想我们应该留意我们的主耶稣他所说的话，一切叫人不舒服的话，因为我们活着就是靠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讲的话，他讲的话关乎生死，毕竟他们杀了耶稣，不是因为他四处行善，也不是他到处行神迹奇事，而是因为他说的话。耶稣说过很多难懂难听又难令人接受的话，比如他说，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、姐妹，甚至恨自己的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路加福音十四章，我知道和合本翻译的没有，并不忠实。我们知道耶稣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但他也说，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带给地上和平，我来不是带来和平，而是刀剑，我来是要叫人与父对立，女儿与母亲对立，媳妇与婆婆对立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他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而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。我的肉真的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的是可喝的。他的门徒其中有好多人听见了，就说这话甚难，有谁能听呢？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 So,我们的主显然是要有耳可听的人听，他讲的话越难听，我会说我们就越需要留意听，因为他的话语审判人，一个人对耶稣话语的反应就断定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最不理想的反应就是这话甚难，有谁能听呢？ 从此就退去，不再与耶稣同行。也许你真的听不懂耶稣讲的话，让我们承认耶稣有许多讲的话，也许有一天我们要在天上与他见面的时候问他，我们才明白他全部的含义。但是你至少要有足够的谦卑，这是我们主耶稣说的话，虽然我不尽明白。不论如何，弟兄姐妹，不要为耶稣打圆场。为耶稣打圆场和从此就退去的人其实有同样的下场，他们都没有真正听进耶稣所讲的话。不信的人会说，这话甚难有谁能听，从此就退出。谁会为耶稣打圆场？基督徒。基督徒会为耶稣打圆场，这是许多基督徒的本能反应。这反应基于一种对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误解，就是哦，耶稣他不会说让人难堪的话，耶稣不会冒犯人，耶稣从来不会得罪任何人。我想这是人将自己不愿意得罪人的心态投射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。我们不愿意得罪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自私，我们要让自己好过一点。但是主耶稣他从来就没有让自己好过一点。哦，如果他要让自己好过一点，他就不会上十字架，也不会在上十字架之前一次又一次对文士和法利赛人说：“你们有祸了。”你们有祸了，你们有祸了。难怪那些人要杀耶稣，他们杀耶稣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，福音会得罪人，福音提醒人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恩典。那女人必须同意耶稣说的话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这就是之后使徒保罗会说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。耶稣他自己早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就说，你们要悔改信福音。告诉一个人要悔改必然冒犯那个人，你是罪人，你背叛上帝，你不讨上帝的喜悦，你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中，你正步向灭亡。告诉一个人要悔改必然冒犯那人，你必须得罪一个罪人才能救一个罪人。不得罪人的福音从来就不是福音，福音得罪人，为要叫人认耶稣为主，就不再自主。所以信福音的人必须否定他自我原有的价值，否定自我，否定他自我尊严，否定他自我身份。就如这个女人，这女人需要接受耶稣对她身份的定义，这从来就不会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，但却也是所有得救人的记号，就是匍匐在耶稣面前说，是的主，是的主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不配，我不过是一条狗，但是主，你有东西给我吃。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犹太人称外邦人为狗，狗在圣经中只有负面的含义。不要把圣物丢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。所以狗和猪在圣经中是同等的。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，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，应当防备犬类，防备作恶的。所以有人会说，在这里原文的那个狗是小狗，就是指家里养的宠物狗，所以他们会说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难听，他也不是刻意要得罪人。 I don't know. 我不太确定。狗，小狗，野狗，宠物狗，在这女人的耳中会有什么差别？但是我确定这位女人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，反而她从耶稣的话语中得到盼望，让儿女们先吃饱。Protos 表示等儿女吃饱之后，狗就有东西吃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女人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不错。但是狗，但是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。或许他想起他听到的，耶稣喂饱5000人之后，还多出12篮子的碎饼碎鱼。狗需要等儿女先吃饱，狗上不了餐桌。”连我们家的狗都上不了餐桌。狗吃剩下来的碎渣儿，但是女人的重点是，狗也有东西吃。这女人就像那浪子，那浪子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。不仅如此，这女人确定主耶稣有东西给她吃。在马太福音，女人喊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。所以不论她之前听到什么关于耶稣的事，她认出耶稣是主，大卫的子孙，就是犹太人所期待要来的弥赛亚，受膏者基督。马可在此记录妇人的回答说，是的，主啊，主啊，没错。主 Kurios 这个字在马可福音至少出现16次，但是唯有这一个外邦女人直接称耶稣为主，犹太人没有，他自己的门徒没有，耶稣的家人没有，以为他疯了。在马可福音，乌鬼先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之后也只有一个人，罗马百夫长，认出这人真是上帝儿子。女人认耶稣是主，回答说，是的，主啊，主啊，没错。我想我们的主耶稣，他是就是在这一刻，在这一刻他认知这女人是父所赐给他的人。耶稣家乡的人厌弃他，他在自己的家乡行不了什么异能，耶稣也诧异他家乡人的不幸。之后他来到推罗，他不愿意人认出他，居然有一个外邦的女人认识耶稣。我好奇我们的主可否诧异这女人的信心。她在自己的家乡不能行什么神迹，她来到推罗怎能不行神迹？这女人是一个记号，这女人是一个预表，她是一个奇迹。这女人预告在不久的未来，1年之后，2年之后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将有许多人要认耶稣为主。恩典那天临到这女人，就预告恩典在2000多年之后要临到我们身上。马太记录耶稣对她说：“女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”一个被耶稣称为狗的人，反而称耶稣为主，你必须说这人的信心是大的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因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 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”就这样，耶稣打发那女人走了。他就回家去，见小孩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如果这个女人，她没有需要，她不需要耶稣，她也不会来寻求耶稣。但是，一个人绝望的时候，她也可能弃绝耶稣。这女人若没有信心，当耶稣说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，她不会回答说是的，主啊，没错。她会掉头走人，她会向耶稣家乡的人怒气满胸，身心杀机。是的，主啊，这不是人说得出的话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除非有从上所赐给他的信心，有谁能够说出这样的话？但是信心叫这女人谦卑，她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她认耶稣为主。他认同耶稣给他的身份，一条小狗。这女人也从信心中得到勇气，她相信耶稣有她需要的东西，她就不顾一切的紧跟着耶稣，甚至进到那人的家里。信心也给女人智慧，她明白恩典有先后之分，儿女先，犬类在后，而聪明的狗会耐心的在桌子下等，等掉下来的碎渣。而最终，这信心也叫这女人，这位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有应许诸约的局外人，并且原来活在世上没有指望、没有上帝、远离上帝的这一个推罗的外邦女人，叫这女人成了女儿，不是吗？原则是唯有儿女才有东西吃。走之后，马可记录耶稣离开了推罗境界，我们的主在推罗似乎就只做了这一件事，为这一个女人行了这一个神迹。犹太人看到神迹不信耶稣，这女人还没有看到耶稣，就听见耶稣，就先信了耶稣。也难怪我们的主给他最高的赞许：你的信心是大的。这是说我们的主耶稣认出狗，狗也有信心。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或许现在我们可以回答：耶稣为什么来到推罗？哦，耶稣为了这个女人来到推罗。但重点不是神迹，哎，你看得出来，经文的重点不是神迹，而是这女人与耶稣的对话。你怎么理解这段对话？主耶稣羞辱这个女人，还是主耶稣赐恩典给最不配得恩典的狗？加尔文说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狗，意思是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拯救，没有一个人该得主的恩典，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上帝的儿女，都是狗。上帝的儿女与狗有什么差别？儿女指的是以色列人，上帝的儿女以色列人，狗是指的是外邦人。所以狗与儿女之间有宗教、有文化、有种族、有血缘、有国籍上的隔阂。那女人也许不会自认是狗，但是她也不会以为她就是自己就是耶稣口中的儿女。现代人很难接受 用儿女和小狗来形容一个族群和另外一个族群之间的差别。对讲究人权、讲究多元平等的文明人来说，我们不愿意承认人与人之间会有这样子的差别，我们甚至不愿意承认人与狗之间有什么差别。至少我们不愿意称人为狗，因为我们不愿意得罪人。但是儿女与狗之间是有差别的，这差别不在于人的本身，而在乎上帝，而在乎上帝的恩典。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做自己的儿女，并非他们有什么好，而是上帝定义要爱他们。确实，在上帝眼中，人人平等，人人都犯罪，人人都亏缺上帝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上帝的，人人，人人，每一个人都偏离正路，一同走向败坏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以色列人是上帝儿女，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。你可以说上帝的恩典不公平，你说的没有错，也幸好上帝的恩典不公平，否则没有人可蒙恩。幸好恩典是白白赐给人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配得恩典。若要论到公平，那么没有一个人该得恩典，才是最公平的。所有的人都配得上帝的震怒，但是居然有一些人蒙恩，这公平吗？那天推罗的女人明白这一点，不配得到恩典的人居然也蒙恩。女人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。她承认自己不配，但是她要恩典。这女人就像几年之后与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。我们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。但是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信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。信心会叫最不可能的人说出最奇怪的话。信心会叫人求恩典，因为不求就得不着。强盗怎么可能进天堂？推罗的这个女人怎么可能信主耶稣？狗怎么可能成了儿女？狗要吃什么东西？主耶稣要拿什么东西给狗吃？哦，拿东西给狗吃就需要付上代价。但是耶稣他乐意，他说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。女人说，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。他的意思是，碎渣儿主啊，这就够了。但是他没有得到碎渣儿，因为碎渣儿不够。因为恩上加恩，因为主给的更多，他就要得着，而且得着的更丰盛。弟兄姐妹，福音就是主耶稣给儿女和给狗吃的其实是同一个饼，没有差别，不外乎就是他自己。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。就这样，狗和儿女吃的一样好。就这样，原来我们都是狗，却成了儿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 天父，感谢你，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你牺牲了你的儿子，若你不公平，你对你的独生爱子最不公平。在十字架上，你施予我们的爱远远超过你施展给你独生爱子的爱。你把它赐给我们，我们所吃的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之粮。天父，愿你的圣灵叫在座的每一位，每一位都求这恩典，都以这救恩为乐。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